你看啊，这是马奔资料百科大全，你拿回去啊好好看看。啊，你看啊，这里面有马奔的简历，马奔的政治档案，还有马奔的生活习惯和嗜好。啊，这儿还有环宇集团公司下属各子公司领导成员情况一览表，环宇集团公司重要客户网络一览表等等，所有有关马奔的资料，你把他们记熟。 可是我不想当马奔，我只想当齐运教。 记住， 我就是齐运教授啊。 齐运早就死了，只有马奔活着。 可是 先生，你难道不热爱生命吗？ 我当然热爱。 既然希望活着，又何必在乎你的符号是叫齐运还是叫马奔呢？ 可这不是 过马奔的生活，并不见得比过齐运的生活差呀。况且你别无选择。 别无选择？ 对， 别无选。 医生，医生，我家阿奔找着了吗？阿奔，阿奔！ 哎哎，这。 你没丢啊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 他急死我了！ 可我 是阿玉呀、啊！ 医生，这 对， 这是 他是你的妻子阿玉呀、啊？ 他是 阿奔， 他是 这。快，咱们回家吧！ 我 走。 哎，别我，可是医生，这他我。 吹三刀，吹三刀， 老师啊！欢迎，请这边，请这边。哎，他们俩来了吗？ 来了， 警察们来这儿。 也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书记有个会议来不了，派了个秘书来。 好，哎呦，欢迎光临！哎呀，好久不见呀，老伙计啊， 新年好嘛！ 瞧你怎么说啊？ 关副经理， 哎，您应该叫我老关，以前您一直都叫我老关。 马总，什么事？ 怎么老是播这个歌啊，难听死了。 哎， 马总，这财神道是你以前最喜欢的歌，每逢宴客您都要播的，并且是反反复复的播呀。 可我现在听了很难受。 真的好，马总，我马上叫人换一换。 哎，白老板。 哎，马老板。 哎呦，你气色很好、啊、 确实不错。 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 哎，当时我就说了，谁也用不着担心、哎、这马老板命硬啊。 哎， 喝点啤酒没事啊，会大步跨过去的，你说说。 哎，马太太啊，恭喜你啊，美男子又回到你身边了。 哎呀，瞧你说的，谢谢啊。 来，大家都入席。 好， 请入席。 哎，各位，各位，我提议啦，咱们先为马总大难不死干杯啊。 来，干杯。马总，你祝贺两杯啊。来，干杯。哎，马太太，来，真是啊，得恭喜你啊。 来，这是什么呀？ 炖猴脑。 猴脑？ 嗯，你多吃点补脑子的。 你是说这是猴子的脑子？ 嗯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行了。哎呀，阿奔呐、你吃不惯就吃点别的吧。 喏，这个呀是红烧穿山甲，这个呢是清蒸娃娃鱼，这是五爪金龙，也就是巨蜥。 这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啊，这怎么能？啊， 小声点，马总，这里有林业公安的人，别让他们难堪呢。 哦，那这么一席菜多少钱呢？ 不多，5100，酒水另计，每席一瓶路易十三。 路易十三？ 嗯， 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。 是法国酒，至于什么王朝我不懂。 哦，那多少钱？ 我们要的是批发价，便宜了好多，才3000多块一瓶。 天哪，3000多块钱一瓶还不贵呀、啊！ 哎，您以前最爱喝的这种酒啊，您只认这个牌子啊？ 哦，我记起来了，马奔生活习惯和嗜好的详细资料第3章第4节写着：试饮法国名牌白兰地，一般饮量为500毫升，最大极限为700毫升。那好，我尝尝。来。味道还真不错。